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啦。本人陶杰嘅编创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啊，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啊，啱啱呢一两日咧就打完风之后就整咗个黑雨，呢个黑雨啊非常之紧要，可以讲话倾盆而泻。咁咧就特区嘅呢个叫政务司司长咧陈国基咧，系曾经系领导过一个咧呢啲咁嘅委员会定系小组。啊，今次咧又备受咧系各方嘅批评，系嘛？因为咧佢早就提出呢个非常之有中国特色嘅口号，叫超前部署。你一讲到超前部署咧，就系威系势。嗱，阿猫阿狗咧，啊呢个咧讲超前部署咧就冇价值嘅。但系你特区政府啊，一个第二号人物，你讲到超前部署咧，就全世界咧就预期咧你拥有咧天文气象嘅资讯啦。擁有警隊咧，係擁有咧，係統攝全香港啊紀律部隊救災嘅能力咧，甚至咧係擁有啊，係可以隨時咧係叫解放軍駐香港嘅軍營出嚟出動。嗱，第二個講超前部署咧就冇問題，你講超前部署咧就要交 KPI 啦。但係咧呢個世界啊個上天啊，天有不測之風雲，中國成語咧都有話俾你聽。是没有超前部署的部署的人超前部署就有，在你部署之前呢他部署了先。这个世界，所以你千祈不要信了毛泽东那句就叫人定胜天，你是胜不到的。那今次呢就你有看看，即是不是说下下都要跟殖民地时代相比，不是说乱殖，即是殖民地时代英国呢是战后管理了几十年，我从未听过呢是要由布政司是亲自统摄一个跨部门小组咧，系应对台风。以前好多铺台风咧，1962年温带啊，1972年618水灾啊，吓冧山泥添啊，郁和道唔需要出动到布政司啊。嗰阵时系由天文台啊，系已经系搞掂啊。然后咧，全香港各地啊，呢啲咧基层嘅部门啊，渠务处啊、食环处啊、消防局啊，佢自动波。你如果你越是要出到高层的人物阿一阿二来讲嘢呢，那个责任是越大。一旦呢是有乜冬瓜豆腐呢，你整个特区政府呢阿头同阿二去孭呢个锅。所以呢唔好去 challenge 嗰个上天，是不是宝生？ 首先呢我觉得呢有要睇睇北京呢都近日发生暴雨浸死好多人，哇啲车呢全部呢浸晒。你何曾见过习近平啊，话俾大家知他亲自领导、亲自指挥同埋超前部署啊！习近平都唔会咁讲啦，系咪先啊？ 系啊，所以啦，中国国务院总理嘅李强会唔会整一个叫做咧啊超前部署、及时预先应对啊北京暴雨嘅叫紧急管理小组？梗系唔会，人哋睇大嘢噶嘛。习近平领导叫财经小组、外交小组。揸呢个叫 AI 晶片啊嘛，呢啲咁嘅一日半日，呢啲咁嘅打风落雨，呢啲你使鬼咁高级啊？瞓个身出嚟咩咩？ 你陈国基咧，你冇政治智慧，你纪律部队出身，你听命令做嘢冇问题嘅，但系你冇政治智慧，你都有科学智慧啊！嗱，除咗 AI 可以使用去预测之外，其实你不如信天文台专业啊，因为天文台咧都发表声明，佢话咧。呢、這個早上啊9:10發出嘅黑色暴雨警告咧，歷時兩個鐘，而呢個雨發展非常迅速啊！啊，諸如此類，佢就話咧，以現今科技，要好早預告邊個時間、邊個地區受到暴雨影響，仍然有一定限制。係，事實上係。咁所以，既然啊天文台好婉轉咁話俾你知， 冇噶， 預測唔到噶，冇得超前部署噶。咁你就唔好出到嚟咧，就喺度抢功，就喺度咧顶，喺度顶嘴，同啲记者人哋问你点解你啊，你挂啊咁早挂，跟住咧你就话啦，宁愿咧诶零风险啊，啊诸如此类，讲到好行。咁但系今次咧嘅黑雨咧又系咁啦。不过有人话怀疑啊陈国基喺元朗或者系天水围，因为嗰边咧就冇雨啊。 啊，所以佢就可能因为咁样，佢嘅超前暴雨就唔挂住，要去到九点十分咧，佢先至感受到啲暴雨。有人怀疑系咁，不过 anyway 啦，我觉得咧，无论从政治从科学角度咧，咁佢都好似即系有点冇超前去考虑咯。 嗱，呢个1998年啊，七月嗰个叫金融风暴，有冇得超前部署啊？有好多嘢冇得超前部署嘅。1973年七月。功夫武打巨星李小龙突然间暴毙，你话有冇得超前部署啊？周文怀啊，识唔识超前部署啊？嗰晚李小龙明明咧就约咗咧去呢个尖沙咀啊，系嗰处锯扒。咁啊，周文怀同埋佢一齐咧就去丁佩屋企。咁啊，坐下，李小龙话头痛，于是咧阿周文怀咧就好醒目咁就话撇咗先。嗱，跟住咧你喺度一个钟头，好报道啦。因为约咗咧喺尖沙咀啊，唔系海悦酒店嗰间扒房嗰度咧，系约咗食饭啊。点知左等右等，据丁佩小姐嗰方面讲咧，佢头痛，我咪俾佢喺个床嗰度休息下咯。点知休下息咧，入到去见到咧，佢完全无反应，于是打电话俾周文怀，周文怀啊，唔好搞住，等我翻嚟先，叫一叫佢嗰啲医生嚟。医生揾唔到，你等我翻咗嚟先。嗰时应该第一时间咧系送伊利沙伯医院。但係據丁佩女士嗰個單方面嘅説法，就係話我聽周老闆講，佢叫我唔好喐住就唔好喐住。結果搞到要9:45先至有十字車嚟到，同埋醫生一摸脈搏已經玩完。嗱，呢個世界好多嘢冇得超前部署㗎，冇㗎，冇得超前部署咧就唔好把口講出嚟啊！對住個天啊，對個天文氣象話超前部署啊！九级几大地震啊！吓、這個、呢个缅甸嗰次啊，搞到成个曼谷啊，嗰栋中铁十咩十厂啊，我嗰栋楼啊，中间裂开，砰一声啊，有冇得超前部署？冇咯。而家好多嘢有得超前部署，譬如话对应对 Donald Trump 嗰个关税咧，就可以超前部署。天气系冇噶，即系可唔可以做人 mature 少少咧？系嘛？系嘛？嗱，不过咁喎。而家有一件事咧，就超前部署啦，就是、国泰融入大湾区，中港大家咧系中国人血浓于水。国泰航空咧就一个超前部署嘅建习机师培训计划。原来前年开始咧就招募大陆嘅学员，至今原来已经有30名啊大陆嘅学员咧，即系中国籍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啊，就完成受训加入国泰航空，成为2级副机师。嗱，呢度留意啦，其中咧系包括一名啊四眼仔，近时无法通过大陆民航局标准体检嘅男学员，大陆嗰度话佢咧唔得，肥咗佢，佢竟然走嚟中国香港特区咧，系跟太古英姿名下个国泰咧，系圆咗呢个飞机梦。嗱，咁咧系戴眼镜嘅，系嘛，系做副机师，咁你话系咪超前部署咧？我觉得都系咯。因为你融入大湾区咯，系嘛？融入大湾区咧，你唔可以咧系对于血浓于水啊嘅中国同胞咧系咁多挑剔咯，因为咧，如果你话唔俾佢做啊，系都要去请翻西人啊，去英国啊，去德国啊，请呢啲咧系白人嘅机师啊，你会唔会系种族歧视加软对抗咧？嗱，国泰嘅布局咧就高瞻远瞩啦。嗱，咁喺7月28日，顶峰唔怕你哋急。安排2名大陸嘅畢業學員咧，就揾個四眼仔咧就受訪問。現時兩個咧負責國泰嘅 A350 機組，來自大陸北方嘅男學員叫孫玉明，嚇、好嘢，終於入鄉隨俗，改咗個英文名叫 Robert 啊，阿 Robert 仔啊，即係粵語長片啊，李香琴同埋羅蘭咧嗰隻發音啊，介紹嗰個飛仔嗰個男朋友，佢個名叫 Robert 仔啊，改英文名啊，記住啊。系嘛？佢唔系用翻咧简体字嘅中文。佢话从小对各种器械咧深感兴趣，系嘛？只不过喺内地民航局现行标准，即系中国嘅标准咧，系抽咗佢嘅，因为佢近视啊。但系咧，佢话喺国泰北京办事处做咗5年机械员，一路咧系好有上进心。有志者就事竟成，就获得国泰咧系网开一面，招聘佢做建习机师。就而家咧，卒之咧可以做副機師啦，戴眼鏡可以揸飛機啦。嗱，我一世人坐飛機，我經過嗰個駕駛室，我見過嗰啲咧揸飛機嘅咧，無論係咩種族膚色，真係未見過戴眼鏡嘅。 今次国泰超前部署，整咗个太阳戴眼镜上嚟，而家做副机师啊！嗱，我知佢只不过系副，做下做下咧就会坐正。正机师咧系嘛？阿弥陀佛，都系请翻咧西方文明国家吓，好多系英国啊、德国啊，好多人好衰噶嘛，我啲朋友。早个十几年前咧，就话坐飞机咧，航空公司好挑剔啊嘛。佢一坐低听到个广播，嗰个机师讲英文咧，佢个心就定啦嘛。一听到系讲普通话或者讲其他第三世界嘅语文咧，个心就嚟一嚟啊嘛，系嘛？咁而家咧嗱，我相信学国泰咧，好快啊就会实现机舱里边叫你哋绑安全带，又话咧即将降落啊，嗰把声咧将会系咧字正腔圆嘅普通话啦，系咪啊？嗱，咁啊，当然香港人好醒目嘅，把口咧就话血浓于水咧，系欢迎大湾区咧融入。但我希望咧，即系国泰啊里边，如果系空姐啊，又或者机师啊，高层人员啊，如果系 friend 嗰啲咧，大家校友啊，成 po call at 嗰啲咧，希望咧系有时会通一通水。边班飞机系有一个副机师，其实系大陆咧。是判处佢体检近视不合格嘅嗰个人咧，嗰班机系几多号，同埋咧系揸边一班香港去伦敦，你去大家老友鬼鬼咧，最紧要通一通水，通一通水咧，咁我宁愿避咗嗰班啊。嗰日我系都要去伦敦嘅话咧，我宁愿坐英航嗱，会唔会咁咧？香港人好醒目， 唔紧要嘅， 把口唔会反对嘅，我都欢迎嘅。 中国大陆咧。人才輩出，十幾億人咧，總有啲奇人異事。可能以前嘅張寶勝啊，識氣功啊，或者而家都有個識氣功嘅揸飛機，唔使掂嗰個駕駛嗰個操控，佢可以控制隻飛機上天都得嘅。但問題係個招聘制度啫。我作為乘客角度啊，問題係你去請啲咩人，同埋個甄選過程裏邊有冇嗰啲好似叫做咩啊？红三代啊，官三代啊，嗰啲咧系有优先啊，首先咧通过嗰个背后嘅人脉咧，已经系预先挑选好，跟住先递份申请表过嚟。因为呢个制度系2023年咧先至开始开放埋俾中国大陆居民嘅。咁而家成个招聘嘅制度咧，如果你真系 open 到完全系公正嘅咧，我都觉得冇问题，因为中国大陆都有民航机噶嘛。但问题系，好似你提到，如果系嗰啲唔能够通过标准，或者系只不过系关系咁样嚟到香港嘅咧，咁就危险啦。嗱，依个边个把关先？ 嗱，唔可以质疑话佢开后门，因为冇证据， 系冇。 但 系 账面嘅事实就系、是、呢一位戴眼镜近视来自东北黑龙江嘅男航员，系连中国嘅民航局都话佢唔合格嘅。啊，咁点解啊？系你一国两制，佢喺大陆唔合格，嚟到反而咧系合格。嗱，如果国泰开呢个先例，我恭喜。第二日香港啊，嗰啲医学界，譬如话外科手术嘅，呢个咧药剂师系咪？如果喺大陆啊，喺呢个叫北京大学协和医院咧，系读嗰个附属医学院咧，如果最后嗰年系毕唔到业，系唔合格，可唔可以？在呢香港某大企业香港大学这个深圳医学院里面做三年研究员，然后可以落到来香港直入养和那里开刀，得不得？这个先例现在不是说你是不是开后门，我们没有这样的证据，是不是？为什么会是大陆那方面中国说你不合格呢？现在香港反而可以呢是格外开恩。这个先例是不是只是呢这个民航是不是飞行会不会第日 extend 到其他的专业界？举例，如果你说揸飞机的呢，大陆说不合格，你来到这里招募，那我请问你在机场那做航空控制塔那些，那个很重要的，你知不知道？一日几百间班机上上落落，那个人呢要懂得电脑，要有一个临场的紧急判断，英文要醒，嗰、那個人咧，如果個精神狀態又話抑鬱症啊咁樣咯，好似跳樓啊，喺嗰個咧悦來酒店啊，嚇無啦啦捅死個老婆同埋兩個仔自己跳樓嗰啲啊，深度抑鬱症嘅時候，嚇喺個航空控制塔咧指東指西，明明呢架唔應該落咧，佢叫你落。而家喂，近年好多呢啲咧機師抑鬱症啊，然後揸住成架飛機咧係冚包散同你攬炒啊，最近咪印度航空公司咪一個咯，係咪啊？再早一啲，中國都有啊，係咪東方航空公司啊？ 嗰架飛機咧飛越廣西邊境咧，突然間咧插水啊，90度咁懟落嚟啊！喺大約7-8年前咧，德國航空公司名下都有一間啊，啊有一個咧就係載住即係陰公啊，成團嗰啲中學生啊，啊嗰啲滑雪團咧就撞落阿爾卑斯山，同佢抑鬱症啊，係嘛？而家咧因為通街咧多咗啲咩抑鬱啊、焦慮啊，又要拍藥啊，又要拍成啊。嗰啲揸飛機啊，同埋喺機場控制塔嗰啲啊，啊嗰個精神狀態啊，你而家係咪採取一國兩制啊，定係照顧弱勢族群啊？係嘛？嗱，呢個先係一個好大嘅隱憂啊！而家都仲未計波音飛機啊，啊呢個美國啊，呢個叫左膠聘用政策，搞到好多咧高級工程師因為佢個種族膚色要照顧佢係黑人，係未夠班嘅咧，升咗佢上去咧做老頂。於是咧，近年有好多波音嘅787客機咧，裏邊嘅結構性有問題。呢啲就係左膠害死人。美國有美國衰嚇，美國以外嗰啲咧有幾多呢啲機師係抑鬱症、精神狀態不穩定。尤其而家慢慢嚟㗎啦，你而家招聘嘅機師咧，慢慢係來自睇 TikTok 啊，同埋玩 video game 嗰代啊，佢哋不善於與人溝通嘅。而家唔係講咧45歲樓上啊。而家講咧20多歲嗰啲啊，係嘛？佢哋係新人類亦有名嘅 Z 世代，而家加埋呢個叫黑龍江翻落嚟，唉、哎，我保你大啦！啊，當然咧，呢、這個咧即係我哋講正面啲啦，都係香港一個好消息嚟嘅。不過啲香港人咧有關係嘅咧，你就唔好咁古古惑惑咧嚇，係、啊、識得邊個識得嗰、那個嚇？呢、啊、一位咧戴眼鏡嘅機師揸邊班，唉、哎，唔好搞啦，係嘛？好彩裏邊咧，我識得地勤啊，佢提我啊。喂，嗰班佢听日啊，喂唔好坐嗰班啊，点解啊？诶、哎，嗰、那个机师啊，四眼噶，大陆都封佢啊，话唔合格噶吓。嗰、啊、佢后日嗰班就赞、哎，多谢多谢多谢。所以咧有一句说话叫做呢个世界咧唔使识得字，最紧要识得人啊，系嘛？我希望咧日后咧各位咧即系出入平安嘅咧喺例如喺国泰啊、太古啊呢啲咧要识得咧系有力同埋咧有知情权嘅人敢保你咧出入平安，会唔会啊？嗱，唔系一定会出事，唔系一定会大吉利是，系咪？不过呢个世界，中文话斋，不怕一万，就最怕万一。 我翻翻 大陆都话唔合格嘅，你话要，咁我恭喜你。 嗱，咁 大陆好多嗰啲贪污腐败嗰啲官员咧拉咗，够唔合格，系唔系可以落到嚟香港咧？系直空降做咧副政务司司长咧， 嗱我咁样咧，我就要诶欣赏翻阿陈国基啦。咁因为陈国基所谓超前部署，可能应用喺啊你搭飞机上边，因为搭飞机你真系可以超前部署噶， 冇错啊。 首先咧，有啲人以往啊，而家开始啊就唔搭波音啊嘛，又话波音嘅失事率高，净系拣空中巴士啊呢啲。咁另外咧，如果就算搭咧，有啲人咧都会拣位啦。啊，有人话就话坐飞机个尾部咧就安全过喺前。前面啦， 系啊系啊， 有啲又覺得咧，即系某啲航空公司咧仲安全過其他航空公司啦，因為呢啲全部有數據啊嘛。咁啊，呢啲咧就係你可以用或言率，你亦都可以用咧經驗，於是咧就可以超前部署。 冇錯， 嗱呢方面咧，我又欣賞阿陳國基呢四個字啦，因為 冇錯 啊， 點樣將呢個超前部署嘅精神啊，係要落實喺衣食住行，就係、是、話今後如果你屋企。吓，系识得高官同埋中环精英，喺香港咧识得几个马会会员同 Hong Kong Club， 搭几条线一定通到国泰。你超前部署咧下水吓，就而家奉劝风云谷里边咧呢啲中产阶级嗰啲父母下水，你搭飞机过去 London 系去探你个仔咧读 boarding school 或者巡视你嗰度买嗰啲咧诶房地产嘅业务咧，你一定要搭国泰嘅话超前部署。一定要 make sure in advance， 嗰两个机师最好两个是西人，老老实实啦，唔好扮嘢啦，你都想佢是西人啦。好啦，万万一不幸有个副机师是聘自中国大陆嘅咧，退而求其次，一定要 make sure 咧，冇一个机师是戴眼镜。第三咧，英文程度系咪流利啊？同控制塔嗰度系咪鸡同鸭讲啊？佢嗰啲英文系咪带呢个叫卷脷嘅北京胡同口音？系听到嗰个暗黄丝啊，嗰个咧国际香港赤鱲角机场个控制塔嗰人炸帝就听唔懂啊？跟住炒机啊，你知啊？喂，而家控制塔做嗰啲僆仔嚟噶嘛？ 系咪啊？你有冇 check 过佢哋社交媒体啊？ 呢啲 会唔会系暗黄啊？会唔会暗示支持谭文夏？喂，嗱，我而家提醒你好多窿窿啦啦，因为李家超话香港满街小人，软对抗无所不在、啊，系咪啊？ 嗱，你就呢啲，譬如话有钱识人啊，高官或者系出入马会，咁佢就可以通过你个讲嘅方法超前部署啫。但系好多香港普通市民冇得拣， 冇办法啦。 嗱，譬如话佢哋而家啊喺中国大陆嘅医护啊引入咗，而家好多人咧去睇医生咧都遇到有人话对英文唔系好熟悉嘅医生啊嘛。咁亦都有好有啲护士啦，咁啊有啲诶甚至系柜台里边嘅。人啦、啊，都係懷疑咧，都係新移民。咁啊，於是乎咧，佢哋係攞嘅藥啊，都係來自中國大陸製造嘅藥。喂，咁呢啲冇得超前部署喎，呢啲生活上咧已經融入咗中國大陸。你生活上接觸嘅已經唔係話你可以揀啊，我想揀個西人醫生見我啊，我想食咧呢個英國啊或者美國藥廠嘅藥啊，呢啲就冇得超前部署啦。所以我哋即係要面對現實嘅，陶生，唔係個個有能力超前， 唔係個個有能力，但係我哋要領深刻領會陳國基超前部署嘅精神，即係一言驚醒夢中人。啊！佢呢個超前部署咧，尤其係咧，撻著咗咧，撻醒咗香港好多人。有辦法又好，冇辦法又好，做乜嘢都要超前部署。 嗯， 係嘛？你超前部署咧，一定咧係有著數嘅。啊，國泰佢超前部署咧，啊，佢咧而家融入呢個一國兩制咧，費事等你大陸阿爺阿姐阿祖咧，因為佢個外邊個股份仍然係太古渣，定係大陸佬渣咧？呢啲度渣咗呢啲係咪嘅海航啊？諸如此類咧，係分分鐘咧。下一步有政治敏感嘅問題，所以佢做咗先，做咗先咧就除咗衫先，係嘛？費事咧你夾硬嚟啊，然後投懷送抱嗱，呢個咧冇不敬啊，係用男女關係嚟到咗個隱喻係嘛？咁咧換言之，佢有佢咁嘅自由嘅，因為咧國泰 捆綁 咗 中國利益， 係都係一間咧好資深嘅航空公司，但係咧你身為顧客消費者，你又要超前部署啦， 嗯， 係嘛？你信唔信佢咧？或者你信唔信呢個任何一個戴眼鏡嘅明明俾中國摟咗啊嘛？我信中國多過信香港噃，因為咧經過咧祖國啊，係由習近平領導之下嘅民航局咧，佢用嘅人工智能啊，同埋嗰個行政管理啊，一定啊係非常之咧係有國際化嘅。我信中國，但係咧你香港嗰度話中國話唔合格，你呢度當係寶咁樣大愛包容咧 ，OK 冇問題。咁其他人就要超前部署啦，系咪？ 嗱，陆续有嚟啦。国泰航空仲话咧，考虑同内地嘅学校合作建立飞行员培训基地啊，即系话咧陆续有嚟，唔系净系请一两个，仲要喺大陆同嗰个内地嘅学校咧一齐去训练。咁、即系一齐训练嘅时候，嗱，更加系啦。究竟收咩学生？你国泰可唔可以有权出声先？ 唔系嗱，首先呢个名词咧，你就要留意。我哋香港使用嘅中文唔系叫飞行员啊，系叫飞机师啊。飞机师有一种雍容华贵同埋专业嘅感觉啊。飞行员咧就系空军啊，抗美援朝嘅嗰啲啊，系咪揸空军啊？系嗰啲随时啊，系变咗神风特工队啊，嗰啲咧叫飞行员啊，系嘛？机师系机师，飞行员系飞行员。当你见到中国香港特区啊，嗰个中文变成汉语。大家唔係嘛嚇，唔叫機師，叫飛行員，唔叫短片就叫視頻，唔叫咧手提電話叫手機嘅時候咧，嗰、那個語言啊，嗰、那個氣氛啊，同埋個環境喺度變緊咯，係嘛？咁咧，你下一步點做就要超前部署啦，係嘛？嗱，講到超前部署咧，就有一個神級嘅就係李嘉誠啦。終於咧，佢呢兩日咧就宣布啊，如果冇啊中國嘅嗰個咧同意咧，佢絕對唔會咧出售呢、這個啊長和啊。包括巴拿馬運河的43個碼頭。嗱，點解喺呢個時候出聲呢？超前部署就係你發現咧，喺呢幾日啱啱好係美中雙方嗰貿易談判出現啊疑似破冰或者和解緩和嘅時候，就係咧中國方面咧係主動話啊，將會可以咧係樂意同中美咧係分享中國市場。嗱，呢句説話細節我哋唔知道。但是由中方啊嗰啲咧官方嘅媒體話係將會咧係應承啊係同美國咧係分享叫中國市場，分享幾多咧？ 嗯， 你分唔分享電視台咧 ？CNN 啊啊呢、這個紐約時報啊，中國嘅傳媒市場你會唔會同佢分享咧？ 中國嘅教育市場，你會唔會啊？係俾呢個咧美國啊、哈佛啊、MIT 啊、常春藤啊，走嚟開分校，開咗分校咧，不接受中共黨委書記領導咧，啊個細節喺邊度咧？之但係咧，呢個咧宣布咧嗰個 timing 咧係計準嘅，就係咧趁住而家 Donald Trump 跟住即刻發表個聲明。你而家全街都話我而家流曬口水咧，係想去北京見習近平。佢話冇咁嘅事，啊，我冇興趣。佢除非習近平邀請我去，嗱，佢講到明咧，就係你唔好咧又製造機會咧，俾大陸啊嗰啲大外孫或者應啊美國 Donald Trump 總統嘅請求，啊，於是咧中國咧係邀請佢咧係嚟訪問中國，或者應啊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不断锲而不舍的请求之下，终于中国呢是邀请他呢是来出席9月3号的阅兵礼，是吧，或者叫阅兵式，他没有礼这个字的大陆叫阅兵式，是吧，现在就在所未知。但你看看最近呢都是跟台湾那个大罢免呢是失败，同埋赖清德总统呢是据报呢是不获批准是过境纽扬。这种种的迹象的显示，起码啊，就呢个对中国嗰个咧，制裁个放宽啊，个观察期由90日咧，据说又俾多90日。呢个咧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啊，佢而家主政啊 ，Donald Trump 咧多少咧听佢嘅说话，可以咧讲话俾多次机会咧，系俾中国或者美中之间睇下今次破唔破到冰。但系喺账面上嚟讲咧，当然美国咧系好天真嘅。中國係乜嘢都可以應承得到你 WTO 嗰時加入嗰時應承咗啦，係咪啊？2008年北京奧運又應承咗啦，應承咗你咧係放寬一個月、兩個月或者咧係半年，跟住隨時可以勒緊翻嘅，叫收放自如。咁嗰時你 Donald Trump 嗰四年嘅任期咧，不經不覺又過咗一年啦。跟住你個中期選舉又嚟緊啦，嗰時你就發毛啦。所以我哋一早已經咧係講過。美國同埋西方嘅民主制度，四年五年選一次總統，選一次首相咧，係呢個咧，係呢個制度咧，係比不上中國千秋萬世啊，叫一黨專政或者叫做咧係一個總書記做三任，人哋嘅政策有連貫性，你就冇啦。OK， 嗱，所以而家呢個咧就係嗰個係咪有一個緩和嘅跡象咧？我哋唔知，但係長和李嘉誠咧就有一個叫超前部署，嗰陣時唔講，而家講。趁呢個 timing 講，其實冇話跪低或者係強硬啊！如果我係李生咧，我小人之心啦，我其實一樣嘢，我淨係想攞翻錢啫，1400亿嚇、啊！你話想加入啊，係管理呢啲咁嘅，包括啊巴拿馬運河嘅40几个碼頭，仲話喎，而家話要有否決權喎、啊，係嘛？對巴拿馬運河啊，以後啊船隻嘅管理啊，同埋船舶嘅收費咧。中国不但要参与投资，仲话要有否决权。要否决权呢，咁你又问下咧呢个 BlackRock 贝莱德制唔制啦？嗱 ，so far 我觉得咧，如果长和系得唔到贝莱德初步嘅首肯，系俾中资加入咧，佢唔会咁讲，系嘛？嗱，点解贝莱德如果呢个时候肯俾中资加入咧？咁就因为问过 Donald Trump， 问过白宫，白宫呢个时候咧，亦都不排除。是为了对中国制造一个和缓的贸易谈判的气氛，于是在这里又跪低或者又软化，就给了你入来先，但个细节现在未谈，日后又可以慢慢玩你，然后中国话知你他踩回只脚油，你总之这里我是压榨的了，我死人都不走的了，这里有我的战略利益，巴拿马是中国领土吗？不是。欧洲那里加上第三世界40几个港口我有利益，总之我有否决权。这个狮子开口是开得很大的。那长和呢是一定呢这个时候不理。OK， 贝罗德说制那就制，我总之 cap 水走人。cap 得几多得几多。找不到钱的话呢，现在你美中之间的高层你们自己呢是去傾掂佢啦，呢個咧就叫超前部署。老老實實有超前部署嘅因素，亦都有咧係主導埋嚟就食啊，係嗰個咧臨急應變嘅因素。所以咧，即係管理學咧係一個好高深嘅哲學嚟嘅，係咪咧？ 嗱喺過多兩個月前，我哋去評述巴拿馬運河交易嘅時候，我都提出過啦。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中資出錢去解決呢件事，因為咧 follow the money 或者係阿李生咧，其實個目的咧都係交易。 咁而家即係一半成為咗呢個事實，就係引入咗中資財團去加入呢、這個成個BlackRock 嘅拼購呢個巴拿馬運河嘅交易。咁但係究竟有冇否決權咧？我覺得呢個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因為呢個唔係咧阿李生說了算，亦都唔係貝萊德肯唔肯，因為裏面牽涉到其他國家，特別係美國嘅利益所在。所以裏面咧，其實我覺得咧，最後可能咧未必話會中方嘅條件咧完全咧係被接受，但係中方會成為呢個財團嘅一份子咧，就呢個應該係既成嘅事實啦。因為咧李生嘅部署咧，我唔知道係唔係超前啊，因為佢可能已經預計到有依步，而依一步咧作為商人，佢個交易嘅價錢可能唔止之前嗰個價，可能仲高少少。嗱，我哋往往啊，依啲我哋中國人最易明啦，就攞個彩嘛，就算多1亿啊，都係多啊，係嘛？咁到時咧，中方又可以咧宣布勝利，跟住個交易咧又可以咧令到嗰個價錢再高啲，中間嘅依啲即係代理商啊，或者中間嘅銀行咧收嘅手續費咧亦都高咗，咁所以大家開心，皆大歡喜。嗱呢樣咧，就可能真係會最後發生。咁呢個係咪超前部署咧？嗱，呢個咧就真係咧，我覺得如果係嘅話咧，阿李生係真係咧高瞻遠矚。 計數冇人精過李生嘅。嗱，你睇睇咧裏邊咧細節啊，在魔鬼裏啊，或者叫魔鬼在細節裏。啊，呢個咧就中國咧好惡，佢話一定要咧係經過中國嘅監管部門係批准交易，批准邊個？唔通批准美國咩？係梗係批准長和啦。佢而家咧中國國企中遠海運洽談出資加入財團，以持有港口權益，否則將會咧阻攔交易，阻攔交易亦都阻唔到呢個咧貝洛德，只能阻長和。好啦，個問題係咩啦？彭博啊就引述知情人士話，中遠海運尋求擁有財團重大決策嘅否決權，以針對巴拿馬運河在內多個港口業務未來可能損害中國利益嘅決策。嗱，乜嘢叫針對未來啊？呢啲港口啊，可能損及中國利益咧？我舉個例，一旦台海爆發戰爭或者爆發軍事危機，然後咧美國咧係要加派咧好多嘅戰艦或者咧後勤嘅物資嘅船隻，就經過巴拿馬運河。个目标就是直奔南中国海或者台海。嗰阵时中美之间是陷入即系类似古巴飞弹危机啊，嗰个战争嘅对峙嘅时候，或者唔需要系台海爆发呢个战争，或者南北韩之间咧系爆发战争，或者南中国海争夺南沙群岛爆发战争。嗰阵时马来亚、西亚或者印尼啊，系急需要咧美国嘅支持。嗰陣時，美國派出艦隻或者運輸船經巴拿馬運河，就咧係針對一個目標，就係咧係要解救嗰啲同中國啊係陷入戰爭對峙嘅國家嘅時候。嗰陣時，你中國係咪攣住條巴拿馬運河唔俾美國嘅船過嚟？ 嗱， 同樣亦都係應用於歐洲。 呢啲否決權咧， 斯德哥爾摩呢個咩叫否決權？ 呢叫否決權， 乜嘢叫中國嘅利益？ 我大膽啲講，呢啲否決權係冇意義嘅，呢啲係面子嚟嘅啫。因為真正去到衝突或者戰爭嘅時候，或者需要做嘢嘅時候，係唔需要通過個董事局投票俾唔俾船過嘅。 冇錯， 係只要搞掂個船長，將只巴拿馬運河過緊嘅船突然間撞埋一邊。又或者突然間隻船發生啲意外，跟住好似當年咁樣喺疫情期間啊，有隻巴拿馬運河啊，咪隻船咪塞咗喺 巴拿 馬運河裏邊成好耐嘅咩？ 全部簽曬㗎。係 啊， 喂，你估嗰陣時兩伊戰爭之前，霍木茲海峽，伊朗冇同啊嗰陣時嘅東方海外董浩雲嘅公司簽曬協議咩？一打仗，任何協議都係歷史文件。 所以其實要玩嘢，唔使通過呢啲咁嘅台團董事局通過，係可以通過好多嘅所謂啊，叫做技巧或者係叫做咧呢啲叫特工做嘅嘢咧，都可以令到成個巴拿馬運河咧停止運作。當然亦都可以美軍啊，唔需要超前部署之下，突然間出現喺巴拿馬。控制曬成條運河、沿河、沿住，跟住兩邊嘅出口，美軍嘅艦艇喺度保護。你個董事局通唔通過關你咩事？ 咩中國遠洋啊，咩嘢啊？ 嘥氣啦！ 打電話翻去請示啊！ 美军已经到了了、啊、如果真的要发生这些事。 所以到时你什么黑什么贝洛德啊长和啊同这些啊中国什么远洋啊签任何的协议文件呢，美国国防部一声令下全部当做历史文件得不得是吧，或者特事特办得不得 是 吧，咁你而家中英联合声明同埋基本法够冇一条啊话中国可以伸隻手入嚟啊係亲自啊呢、這个呢同香港制定一个港版国安法啦、啊。够冇咁讲啦，够系特事特办啦、啊，啊，所以這個呢个咧，呢啲账面上咧，系嘛，喺拼购过程里边，系一定要咧，系某方面咧，系要合乎啊，即系大陆啊嗰个监管部门满意，呢啲系门面功夫，最紧要系收到钱，然后喺必要时啊，世界风云变幻嘅时候咧，翘埋只手，唔关我事，因为香港任何一个财团根据基本法冇军事同埋外交啊。嘅任何嘅主权，呢、這个系最稳阵嘅，系嘛？就算系李生、陈生、咩生都好，日后香港任何嘅大财团陷入呢啲国际风波，最紧要收到钱先， 冇错， 系咪？收咗钱，然后等佢啲老虎自己去打交， 唉，唔使 讲啦。因为国际政治系冇公理嘅， 我哋去写剧本啊，我都系一样啦。最紧要收咗钱先啦，跟住你个戏开唔开得成，最后个票房点样？对唔住。啊、我的责任已经完了了、啊、或者 你叫我出来做宣传，合约有写的我就出下来咯，如果合约没写的喂我都不会出来应酬了， 所以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希望领导全香港呢是深入、啊、是去学习陈国基的超前部署的精神，在1997之前汇丰超前部署迁拆了英国，1997之前长和超前部署已经出售很多资产啊，同埋咧，搬咗去英國。喺呢個咧，2012年之後，啊，長和同埋李嘉誠先生亦都超前部署，係拋售咧中國好多嘅資產，係嘛？然後咧，剩翻而家香港咧，係得呢個長江大廈啊，或者呢、這個屈臣氏啊等等嘅拍街嗱。超前部署係好重要 嗱，你唔好漏咗 你個仔女嘅教育問題係咪？ 是啊，特区政府的官员啊有钱佬啊全部呢都超前部署啦，他的房地产啊那些仔女的未来啊教育啊老婆啊 去了澳洲 啦 全部都去了外国啦，还有几十万的香港人散落在澳洲、加拿大、日本、台湾、英国都是超前部署啦、嗯、那你这些都是响应陈国基司长这个这么高瞻远瞩的看法，那所以呢、嗯、想回头呢我们都不要再说陈国基啊！人定勝天， 要多謝佢， 多謝佢，亦都係咧嚇好多 BNO 人士咧，都係咧 所有嘅人係咪？包括阿李生，包括咧呢個長和， 好嘢， 包括咧香港大大小小所有而家呢一分鐘喺香港做緊生意又好，揾緊食嘅人， 麥當勞都係啊，麥當勞都賣鋪啊，麥當勞 賣鋪有嚟遠租啊， 一手清曬啲鋪啊，響應啊陳國基司長超前部署。 是中国麦当劳嚟噶，你咪话啲由乱及治，由治及兴啊！佢睇唔好后市啊，佢宁愿逐个逐个铺头啊，交十几廿万租啊，佢唔持有啊，系嘛？所以中国人个个都系两面人、 啊。喂，仲有啊，唔好漏咗几位集团嘅汤文亮啊，咁样出货法，你话佢系咪超前部署啊？ 个个都要超前部署啊！ 好嘢啊， 系嘛？当你成功做一个两面人，同埋识得超前部署嘅时候，你就系一个合格嘅中国人啊！其他全部 bullshit， 嗱，释慈永信又系啦，几超前部署啊，不过佢走慢一步啫，最尾你交脚 上唔到机啊， 点会上唔到机啊？系你佢超前部署，啲水全部出，就呢个叫做少林产业国际化，喺全世界开咗120多间啲少林学校，包括喺伦敦啊、洛杉矶啊、澳洲，啲水出晒去，私生子咧都已经咧喺有啊其中至少一个德国国籍。哈！最尾佢就自己，佢老人家咪风湿定咩？对脚行路不方便，就喺最后一分钟中断只，系嘛？超前部署咧，一定要十足十，系嘛？做少一步你都死。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